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06集，分家一。关于定京城沈园误杀孙才男一案，案子审的是从未有过的雷厉风行。首先，孙天正一封折子上到朝廷，要求沈园血债血偿，若是不从，自己年老力衰，须得告老还乡，竟是威胁文惠帝要撂挑子不干了。比起沈贵来，吏部尚书显然更为重要。孙天正在位多年，结下的人脉和路子，若是突然换了一个人，只怕是要大乱。文惠帝自然要安抚孙天正。其次，御史们平日里就指着朝臣们犯错，这次的误杀案又岂会放过？念着孙天正失去唯一的儿子，不好怎么说，御史们弹劾的重点便都落在了沈贵的身上。而令人意外的也是沈贵的态度。沈贵跪在文惠帝面前，一把鼻涕一把泪地保证此事是他教子无方，愿意大义灭亲，让沈园以命陪命。据说此话当时就惊呆了朝堂上的文武百官。虽说这话听着是铁面无私、公正不阿，可是对待自己儿子，不是先争取，而是干脆利落地答应以命偿命，未免就太没有人情味了。纵使沈贵平日里八面玲珑，可是虎毒不食子，这一番举动还是让平日与他交好的同僚敬而远之。大臣们纷纷站在孙天正这头，文惠帝问起皇子们的意见，九位皇子都不约而同地站在孙天正这一头。就算是不表明态度，此案的走向究竟如何，也几乎是众人心知肚明的事儿了。沈园的斩令下在三日后，这大约是明其开国以来最快的斩令了，几乎没有翻案和反抗的举动，直接定罪。这其中固然有孙家的推波助澜，沈家的不作为也是很大的原因，至于还有没有其他的人暗中推手，这便不得而知了。阴暗的囚牢中，沈园坐在最里面，他的头发已经蓬乱，身上几日未曾清洗，已经发出了一些酸臭的味道。向来平静的目光仔细看去，能够瞧见微微的慌乱，甚至隐藏着心点绝望。昨夜里有人潜入此地给他喂了哑药，他什么话都说不出来。是谁会这么做？是谁有这么神通广大的本事，牢房也能闯？沈园自己心知肚明，傅修仪是不会来救他的。起初他还怀抱着一点念想，可是后来仔细想过后，就知道傅修仪救自己出来弊大于利。那个男子最擅长的就是趋利避害，是以根本不会为他冒这个险。相反，沈园的存在已经成为了傅修仪一颗不安分的棋子，傅修仪自然要毫不留情地铲除。喂一颗哑药未必就是不想杀了他，只是傅修仪生性谨慎，大约是怕他死在牢房反而令人生疑。沈园的嘴角慢慢浮起一抹苦涩的微笑，成王败寇，他一开始就知道傅修仪是什么样的人，在傅修仪手下办事就应该想到也许会有这么一个结果，只是没想到这结果来得这样快。黑暗中似乎有人的脚步声，和狱卒们稍显匆匆的声音不同，那脚步声有些缓慢。他抬起头来顺着脚步声看去，只见昏暗的灯光之下，一袭紫色衣裙近在眼前。再往上，少女容颜清秀，看着他微微一笑。二哥，沈园心中一口气堵了上来，看到沈妙脸的一刹那，强烈的恨意和不甘从心中涌了出来。 让沈源恨不得现在就杀了沈妙。就算不明白事情为何会变成如今这个地步，有一点沈源却清楚得很，此事和沈妙一定脱不了干系。沈妙慢慢蹲下身，和沈源的目光齐平，笑道：二哥这些日子在里面一定过得不好，二婶疯了，二叔又不肯来看你，七弟年纪还小，说起来老夫人才最疼你，可是老夫人昨日里下了令，谁都不许在府中提起你的名字，看来也是放弃了你。我心中思来想去，总归你我是兄妹，便也来送你最后一程。沈源咬牙切齿地看着沈妙，言语能杀人，能够摧毁一个人的信念，而眼下沈妙做的就是毫不犹豫地往他心中捅刀子。沈源自己感情虽然凉薄，可是当身陷囹圄的时候连来探望的人都没有，未免令人心凉。老夫人从前待他虽好，可是也是因为他天资聪颖，如今他成为阶下囚，沈老夫人必然会赶紧划清关系，免得惹祸上身。如此想来，二哥和大姐姐果真是亲生的兄妹，都曾入过牢狱。不过大姐姐入狱的时候，二婶尚且还在奔走，如今却无人为你奔走啊。沈源不说话，沈妙偏头看着他。二哥为何不说话呢？是不愿意与我说话，还是被人喂了哑药？沈源一愣，沈妙竟然能够猜出他被人喂了哑药，还未思索出来，接下来沈妙的话便令他大吃一惊。看来傅修仪的手段还是一如既往，并未有什么不同啊。沈妙沉吟道。沈源瞪大眼睛，他很意外，从沈妙的嘴里居然听到傅修仪的名字。沈妙是如何知道他在为傅修仪办事的？更何况沈妙还用如此熟人的语气，听他的话对傅修仪甚至极为了解。沈源心中的惊异无法用言语表达出来，在沈府后宅之中，沈妙再如何手段高明，沈源也并未太过高看他，因为闺阁小姐的场子也就止步于此了。可是当沈妙搬出傅修仪的名头时，沈源便没有办法再用平常心来看待了。沈妙扫了他一眼，说道：二哥不必如此惊讶，我不仅知道傅修仪，连他的筹谋也知道，你若是想因此转告傅修仪我的事，将功赎罪的话也晚了。定王殿下深信谨慎，既然为了你哑药，就不会救你出去，这段日子为了不引人注目，是不会派人再来此处的，一直到你死了后都不会与你再有一点往来。从你成为废子的那一刻，他就与你没有任何关联了，也不会让你有任何手段攀扯上他。沈源心中开始不断地狂跳起来，沈妙说的没有错，傅修仪就是那样的人，所以昨日以后他几乎是抱着绝望的心情等待着自己的死亡。千万不要想鱼死网破，因为那样的结局一定是比死更惨。傅修仪从来不像表面上的那般君子。他伸出手指，在满是灰尘的地面上蘸着碗里的浑水写了几个字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